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25集，显现妖宗。 我告诉你们，万一我师父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严福瑞被王乾坤说得蹭蹭蹭火直冒，指着通往后院小花园的门撂狠话： 你再说，我告诉你啊，我一发狠指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信不信我去告诉司藤小姐，你信不信我让她把你和太师府里藤沙都给启动了。 简而言之就是，严福瑞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王乾坤骂他： 哼，你叛徒。 严福瑞斜着眼睛往沙发上一坐，还故意颠了几下腿，横竖就是一副不怕骂的架势。王乾坤没办法，想了想，还是照顾师父要紧呢。赶紧翻出急救箱，取出纱布、酒精什么的，给苍红观主擦拭伤口。旁边的严福瑞坐着坐着就腻了，王乾坤忙着照顾苍红观主，自己在边上干坐着也挺没劲的。严福瑞的目光落到了苍红观主的行李包上。对呀，自己怎么把八卦黄泥灯给忘了呢？严福瑞兴冲冲地冲到小花园折藤枝，想着以前鬼怪故事里听说的，这藤条什么的指不定就是司藤小姐的手指胳膊，可不能割伤了。他挑挑拣拣，惺惺作态，装着是赏花弄草，迅速选了根最细的，掐下寸许长的一段，飞似的又跑了回去。进屋之后又是一通翻箱倒柜找打火机，跑进跑出动静太大，王乾坤忍不住抬头瞪了他一眼。严福瑞本来就因为之前两人的交恶满心不高兴，现在见他还敢翻白眼儿，就更加的不乐意了，心说：切，这样稀罕的灯我才不会点给你王乾坤看呢。他把灯揣在怀里，原本是奔着书房去的，进门看到窗户开着，顿觉有居心叵测的眼睛环视，寻思了一会儿之后灵机一动：对呀，应该去秦放的房间呢。书房、厨房，哪怕是客厅，都有对外打开的窗户，但是秦放的房间不一样。一来那里本来就是卧房，私密性好；二来秦放受伤之后，司藤小姐交代过，秦放全靠那一口气撑着，不要随便开窗让杂气进来。严福瑞折返经过客厅的时候，王乾坤停下手上的动作，很是狐疑地问了句： 啊，刚刚你从我太师傅的包里拿了什么？ 严福瑞凶巴巴回了句： 没什么。 进屋的时候原本想把门拴上，回身看到王乾坤目光炯炯的，又改变主意了，故意把门留了一条缝唱空城计，若无其事地说： 我看好秦放。 屋子里静悄悄的，窗帘布遮得严严实实，打眼看过去有让人目眩的昏暗，怕真是环境影响心情。刚踏步进来，严福瑞就觉得极其压抑，看秦放了无生气地躺着，严福瑞的心里有些难受，忽而又想到瓦房。 秦放好歹有司藤小姐珠宝，还有机会活过来，我们瓦房。 他奄奄在床边坐下说：秦放， 你就好了，有司藤小姐罩着，想想我们瓦房啊，就是命不好。不过呢，你躺着也好，这两天紧张啊，吓也吓死过人了，那个白银啊。 说到这儿，严福瑞声音下意识低了八度，却又被自己忽然低下来的怪异口气给渗着了。 那个白银 可能就在附近。 说完了又发了半天愣，觉得自己跟一个无知无觉的人说话怪没劲儿的。门缝里隐隐飘进来王乾坤的声音，他应该是在跟太和山的师兄弟打电话吧，那声音听上去怪奇的。 说是撞着了，擦破了点皮，没大的外伤。但谁知道呢，师父年纪大了，要么就近在杭市住院，来几个师兄弟照顾一下。 严福瑞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了八卦黄泥灯点上，还真跟传说中的一无二致，红黄色的焰头笔直，刚正的像拍不弯的背，又木讷的像是被绳子勒住了往上硬拎起，不带打半分弯折。严福瑞的心砰砰跳，慢慢地把那节细短的藤枝凑了过去，烧得细碎的呲呲声伴随着白色的烟气上升，隐隐有说不出的怪味道，而这一切不是很快消弭。八卦黄泥灯的焰头轻颤了两下之后，在严福瑞的眼前眼睁睁地明明白白地分成了两脉，有一脉始终粘着那根藤枝的梢头，而另一脉居然就弯了个腰指向外间。严福瑞激动得连呼吸都屏住了，他眯着眼睛看向了那个方向，那是东边呢还是西边呢？不管了，严福瑞把那节藤枝往外移了一截，那脉火焰也像加热的唐斯拉斯一样随着藤枝延长外移，但另一脉却始终指着外间的方向。严福瑞又原地转了个身背向，那脉火焰像是有了灵性，顿了顿之后自行打折转向，指南针一样一丝不苟。 哎呀，神奇啊，太神奇了！ 严福瑞激动得很，又无人分享，情急之下去拍秦放。 秦放，你看啊！ 秦放是没反应，虚掩着的门却砰的一声开了，王乾坤伸进一个脑袋来。 喂，我说。 严福瑞被王乾坤突如其来的一下子吓得手里的灯都滑脱了，他脑袋发炸，心里念叨着，哟，这是多么名贵的灯啊，可不能摔碎了。所以他几乎是在灯滑脱的同时就整个人往地上扑了下去。一切发生的突然而又迅速，所以王乾坤完全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看来，门打开的一瞬间，严福瑞就扑倒了下去，同时两只手在地上拍来拍去的，像是在拍被子掸灰一样。王乾坤莫名其妙的， 你这是干嘛呢？ 严福瑞大怒， 好端端的你跑进来干什么？ 真是奇了怪了，他还有理了。王乾坤也不高兴了， 你以为我在外头闻不见味道？你明明在烧东西，你说你是不是在烧那个灯，我师父带回来的那个灯？ 别说话。 别说话，这是几个意思？ 王乾坤想追问，这才发现严福瑞的脸色很不对劲儿，上下两片嘴唇都发白了。他就问了一句，是不是在烧东西，这么紧张干嘛呀？严福瑞僵了有一两秒，然后僵直地走过来，搡开王乾坤，把门打开了一道宽缝。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苍红观主侧向躺在沙发上，他双目紧闭着，气若游丝。王乾坤让严福瑞搞得紧张起来，不由自主也压低了声音。 你怎么了？ 严福瑞不说话，低头看着滚落在床边已经熄灭的八卦黄泥灯。 两只垂在身边的手微微打着颤栗。严福瑞确信自己没有看错，虽然只是那一瞬间，他扑倒下去的时候，八卦黄泥灯的灯焰还没有立刻熄灭。倒地的刹那，一脉灯焰始终执着地粘着他攥着手里的那根藤枝，但是另一脉灯焰是斜着向上的。起初他还觉得奇怪，如果是直直往上，他可以怀疑白鹰藏在屋顶上，但是斜向上，角度不算大，如果斜线延伸无穷远，那就是上了天了。难道白鹰是在天上吗？可是明明第一次点燃它的时候，八卦黄泥灯是明确指了一个向外的正常方位啊。紧接着，严福瑞突然生出了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念头来。为了佐证自己的猜想，他把门拉开了些，看看外间，又回头看自己刚才跌倒的地方。如果以摔倒的位置为起点，以八卦黄泥灯指向的角度画一条斜线，那么斜线指向的角度恰恰是那个沙发所在的位置，而沙发上躺着的是自己辛辛苦苦背回来的王乾坤的师父太和山的苍红观主。王乾坤觉得严福瑞很奇怪， 喂，你怎么了？ 严福瑞不说话，两眼都有些发直。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